第十一集，电话那头的人叫丁奇，是挂靠在军汉的一名律师，有点背景，跟傅云宪走得也近。他嗓门挺大，隔着手机，他们的谈话徐苏多少也能听见一些。 傅爷，我也知道在外头躲着不是个事儿，这偷偷摸摸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。 你懂个屁！徐苏也听说了这事儿。徐苏跟着傅云宪见过不少人。因着傅云宪的能力和名声，许苏也跟着沾光，世人对他客气，他便睥睨世人，像仗着鳞鳞虎威的小狐狸，张牙舞爪，难看死了。似能感觉到身边人投来的目光，傅云宪一手夹着烟，一手拿着手机，通话间隙转过脸看了看许苏，用夹烟的那只手揉了揉许苏的头发，以前他也会这么揉的。十来年前，许苏跟着傅云宪去约见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法官，为了省钱，两人头碰着头挤在杂货店吃泡面。傅云宪骗他喝白酒，非说古有甘罗12岁为秦国丞相，他许苏12岁至少可以喝点酒了。许苏接过傅云宪递来的小酒瓶，对着瓶口抿一下，辣得直咳。傅云宪便大笑着揉了揉他的头发，露出一口齐整漂亮的白牙，那笑容好像也会发光。许苏那时候管傅云宪叫大哥，现在叫叔叔，称谓变了，连带着当时那点只可意会的心境好像也变了。电话那头丁奇许氏又问了什么，傅云宪不耐烦了，回了几句就挂了电话，低头看着许苏，在想什么？ 哦，没什么。 许苏一歪脖子，把脑袋从傅云宪的手掌下撇出来，逃脱这种令他迷恋、粗糙而温暖的感觉，转脸望向窗外， 想什么？他偶尔会矫情地想，到底是人在变，还是世界在变？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实则禅非禅，道非道。玄妙得很。 许苏伏在窗口，在南方热辣的阳光里合上眼睛，没来由的倦得要命，蔫得厉害。他说， 就是想起很久以前一个朋友，可能再也见不着了。 傅云宪那辆大奔太宽敞，驶进通往许家老宅的那条窄巷常常一路磕碰过去。傅大律师倒是不在乎他的豪车，可许苏难免心疼。 S 市里最穷的一票人都住在这里，那些小商小贩的三轮板车虽然大多都破破烂烂，却都是他们吃饭的家伙。大奔驶入巷子，住在这片地界的小摊贩们纷纷出门，互相吆喝着收了摊，他们知道傅大律师来了，他们感到蓬荜生辉。为了招待傅云宪，这顿饭苏安娜是花了大心思，本就不大的家里摆了一个圆台面，上面6个冷盘8个热炒，素的鲜艳漂亮，荤的浓油赤酱，加之摆盘精致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菜不全是出自苏安娜之手，为她搭把手的还有2位交好的旧街坊，一个叫王亚琴，一个叫刘梅。王亚琴是开美容院的，兜里有点钱，穿着打扮都挺洋气，徐娘半老倒也风韵犹存。刘梅是职业婚介，每次见许苏都要给她介绍女朋友，以三寸不烂之舌强拉硬配。许苏以貌取人，管前者叫王姨，管后者叫刘婶，他们都是苏安娜的麻友。因为最终没跟上的香港老板过好日子，苏安娜对许苏爱得很深，也恨得很切。就做饭难吃这点上，成年之后的许苏无数次怀疑苏安娜可能是诚心的，做菜要搁盐，蒸馒头要放面筋。苏安娜无论做菜还是蒸馒头都爱往死里加料，所以家里的菜永远难以入口，而馒头常年带着苦味。许苏就不乐意在家里吃饭，偶尔能去隔壁白家蹭一顿饭，就跟过年一般开心。这种过年式的心情随着岁月的增长持续升温发酵，以至于分手多年，许苏仍会不时地回忆起白静。不是不舍那灿若春花的姑娘，而是惦念一口妈妈的味道。总之，慢慢的记忆就混在了一起。 不知是馒头苦呢，还是日子苦。饭桌上，王姨、刘婶拿那些家长里短、鸡毛蒜皮的事儿当重大法律问题咨询。傅云宪倒也给足了许苏面子，客客气气，有问必答。 我们婚介所前些天来了一个空姐，长得好看嘞。 刘梅三句话不离老本行，一心想拿下傅云宪这么一位大客户。 傅大律师要是有兴趣，我马上就能安排你们见面。 傅云宪不怎么动筷子，单手提起塑料大桶装的地黄枸杞酒，稳稳当当地给自己倒满了整整一杯，客气道： 啊，不麻烦，我不好这类型。 刘梅锲而不舍。 那傅大律师喜欢什么样的小姑娘啊？ 傅云宪一口饮进杯中酒，秀气点儿，孩子气点儿。许苏低着头，认认真真地扒着碗中的饭菜。饭后，苏安娜派许苏把杯盏碗筷收拾进水槽里，将油腻腻的圆台面清扫一空，摆上了麻将牌。原先家里是有麻将台的，苏安娜被儿子逼着戒赌之后就扔了。牌桌上是三个老女人加一个傅云宪，但许苏也没得闲。他紧挨着坐在傅云宪的身边，负责倒酒递烟摸进打出。傅云宪坐姿很是自意，夹着烟吞云吐雾，一副大爷做派。